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即如果将雷同计划分开咗咁多 part， 即有一轮叫散兵，就临尾嗰一个人，又或者八点钟之前嘅另外一堆人，一个概念嘅就系戴耀廷。我谂冇人可以攻击呢个概念嘅 Madison。 嗱，我觉得有时咧又。点样讲呢？你头先我同你都讲咗个真谛，就系钱嘅问题啦，你哋宣传啦嗰样，因为大家靠喺网上咧，老实讲啊。 喂 ，Eddie Sir， 喂，即系我坦白啲讲啊，老老实实，你选举期间有能力叻嗰啲啦，冚唪唥俾政党叫晒帮自己手啦，系嘛？你唔系仲谂住阿当娜帮你班友系嘛？我当娜飞咗翻去白鸽笼啦，仲点帮你啫？好坦白嚟啲， 要抽另外一班人出嚟啊嘛，唔系咁轻易啊。 咪就係咯，所以你變咗就係話臨尾喺度幫緊雷動嗰班人，就係唔使幫政黨手嘅。咁嗰班人老實講，唔係話詆毀佢哋，但係佢哋參與社運或者參與社運嘅意念宣傳工作經驗係真係比較少。你如果係經驗少嘅時候，你做嘅嘢即係所謂叫事半功倍，冇辦法。 唔係呢個係一個進程嚟嘅， 係啊， 我哋咁，我哋選完上一次之後。呢次又变咗政党选义工啦，即系咁讲系咪先？即系好简单啫。你有咩都系翻翻去帮翻个政党噶啦，你都好难抽身出嚟，因为呢啲系几吃力不讨好嘅嘢嚟噶。 系啊， 咁我因为点解咧？我就唔系话要避开啊咩和稀泥，因为我讲咗我唔好参加嘅时候，我就冇意见嘅。但系我听阿刘世良讲咧，又讲得几好嘅，因为佢觉得佢就话。其实大家攞张名单出嚟睇下，因为我冇睇到啊，我要翻去，我今日先听翻个节目，我要翻去真系检讨系，究竟个雷动出咗咩名单？咁实际有冇出问题咧？嗱，嗰个就好紧要嘅，因为点解咧？事实上， 啲人攻击新西配票俾朱凯迪噶嘛，但系事实上雷动啊，从来都冇 message 要配票朱凯迪。 咁你头朱凯迪讲少少咧，就其实我都系推荐朱凯迪俾人选嘅，因为即系当然系啦，我写清楚噶。 嗯 我睇， 我睇。 你睇下，我有人力嘅情意结，所以咧，我会第一个一定系要投人力。但系，因为至于佢系有好好吸睛，呢、這个叫做我哋个吸睛候选人啊， 吸眼睛， 吸眼睛噶，即系唔系吸眼睛啊？系啊 ，eye catching 呢个系好喺选举里边，全世界选举都有呢咁嘅人噶， 系 都有噶。尤其是你去到选，譬如大规模嘅立委，我举台湾例子系最好嘅。 嗯。 啲时代力量咪吸精咯，几个你好简单啫，即系说话唔准，佢应该吸精啊！哦，原来佢太阳花嘅时间做咗啲乜嘢？系噶，呢个好多时即系前人教落嘅嘢冇错噶。就算我哋一阵间讲将来我哋立法会发展就系，你唔好听佢讲过做过乜嘢，你睇佢做过乜嘢。呢啲系前人教落嘅，即系尤其是我哋性格就永远唔会用个耳仔去做人，一定 系 即系你话俾我听嗰个厕所好香嘅，好臭嘅，咁我都要 自己睇下闻下， 我闻下先条气顺啊，系真系好臭咁，即系呢啲系性格啦， 系啦， 即系改变唔到啊，系咪先？咁好啦，问题就话、是、即系我哋讲紧就朱凯迪啊、刘小丽啊呢啲，佢真系有做过嘢俾你睇啊嘛，你自己问自己，特别罗冠聪，就你好多人，我知道好多人系抨击罗冠聪。其实罗冠聪是我其中一个好早话有机会嘅人。 嗯。 点解我咁讲呢？其实我系迷思嗰啲运动嘅。 吓、 啊。我系咁耐即系睇选举啊睇政治呢。 雨伞嗰啲。 系任何运动、雨伞好嘅。其实唔系你睇到㗎就算你掟砖梁天琦咪运动后囉。 嗯。 运动一定系做系一个制造机会人出嚟。 做咗个风潮出嚟。 做咗风潮出嚟㗎嘛。嗯、你朱凯迪都系因为有你去即最近一單就係山丘咁，就已經係好多人知你啊，係你真係咁嘅就衝個山丘，即係諸如此類。當然我哋最記得佢就菜園村反攻鐵嘅時間啦。咁、我嘅意思就係話，如果你雷動計劃去到咁亂嘅，話臨票落俾朱凱迪嘅，咁係有問題嘅、啊、即係我哋 但事實上冇呢件事出現。 係啦，好啦，咁所以呢頭先我因為我同其他嗰啲傾過就係、 是， 真係假雷動好多嚇。 啊 嗰、那個、晚林生伟八点咗，系假雷动嘅多，嗰、那个扮有雷动嘅，系咪啊？即系佢真正雷动，我怀疑系即系三分一至三分 三分一啊，十分一啊。 咁啊，即系我怀疑紧啊，即系我真系冇老实讲，我冇研究呢件事。但系我听你咁讲完咧，我谂话哇，咁你咪好多都系即系起码我识嘅三个人，佢都冇参加雷动。但系佢就有张相喺度投票。嗱呢样嘢系 要檢討嘅嘢，唔係我，即係我冇意見嘅，因為我都話咗我係死忠，我做漏咗一個 part 就話啊，原來可以咁樣嘅，早前 feedback 翻去 啦，係嘛？ 係啊， 因為我係， 所以你有時 feedback 翻去好緊要。 好，咁咪梗係重要啦，即係等於我頭先講嗰啲屋村嗰啲，喂，你話翻俾你投咩票，咁佢就贏你㗎啦。 個票 back end 就係準唔準啊嘛？係 啊，咁我都話啦，喺佢哋建制派嚟講，佢心目中八成嘅啫，七成八成嘅啫，我聽過佢哋講過， 嗯， 七成八成啊，但係佢七成八成贏你㗎嘛， 嗯。 系嘛？即系我哋成日讲基本盘，基本盘，基本盘我都够啦，我使乜睬你啫？ 啊， 都好似九东上一届咁， 诶， 我够咯，我啊工联会啊陈婉娴够咯，基本盘够咯，咁你就要疏所谓嘅疏导啲人去投俾啊陈鉴林啊，即系我佢用咩方法我哋唔理噶啦，即系我哋亦都未必知道，但系嗰个形势就会系咁样。 咁啊，讲咗好多关于雷动嘅嘢啊！嗱，我其实觉得有样嘢咧，亦都冇乜人开始讲，就系话未来四年嘅议会发展。咁老实讲，即系而家新一届立法会又未开始啊，亦都唔知边个做主席。而我觉得咧，边个做主席亦都系非常之紧要。但系老实讲，我冇风，我真系唔知最后 compromise 到边一个人。因为好老实讲，而家连梁振英将凳坐唔坐都冇人知， 佢因素。重要因素添啊！如果你俾我， 你几时有嘢搞先？我唔觉得你嗱，你而家上场第一样嘢，阿雪糕佬就话要弹劾梁振英，又或者 UGL 嗰单嘢啦。咁啊，呢单嘢冇理由咁快发酵噶，你真系拖下拖下，拖到十一二月选委， 你选委 选举，你就正式定梁振英生死啦。即系如果梁振英嘅班底或者个属意嘅选委候选人嘅瓜柴嘅话咧，我谂你都唔使等北京。即系讲真嗰句， 系啱。 咁你立法会第一样嘢系搞呢样嘢啦，但系边一样嘢先真正睇到究竟新一届立法会嘅气象咧？你真系要等新一届特首有咗入闸嘅人，你先有得讲。 我个人就系咁睇啦，即系我一路我都认为咧，梁振英呢一次对整个立法会嗰个运作啊，系有一个好大嘅。作用即系我哋叫做正反作用啦。 系， 即系我假设梁振英系连任嘅，嗱我哋唔好再拗啊，连唔连任呢？呢个我一路到现在我睇唔到佢点解唔连任嘅吓。我成日都好得意，我等于阿黄忠文输，我都话我唔睇到佢点样输。 啱啊，你灯嚟 嘅，系嘛？即系我睇唔到佢输嘅，即系我认为佢赢嘅咁。 系， 等于阿梁振英，我到现在我都认为话佢系有机，即系唔系有机，我都认为系中央都仲系属于系佢嘅。啊，因为我 理由咧， 我啲文未改嘅， 唔紧要，理由咧， 唔系因为咧，其实我哋成日即系将共产党睇得咁高嘅时间咧，你会欠缺一样嘢就系好实际嘅情况。 嗯， 梁振英个特色咧就系佢真系时时都顺到中央。 嗯， 我由佢上任冇耐开始一路研究佢所有政策。 呢个我都同意。 因为咧，我自己唔好话自命。即系成日翻大陆咯，你想喺大陆多咧，你会明白喺所有高层次嘅人要求下属做啲咩咧，一定要听话先。第二就 系 要帮到手，我哋叫做，因为从来佢哋都系以关系做重点，即系中国即系喺大陆做生意好打工好，个关系两个字就走唔甩嘅。 嗯， 咁而阿梁振英所呢一几年嚟所做嘅关系工作咧，系超乎晒嘅。 但你同唔同意梁振英系有黑猪嘅咧？ 唔系嗱，要咁样讲，有黑猪系咪大问题咧？嗱，好重要，因为喺我哋香港人咧，我好记得台湾有个学者咧讲得好嘅，佢一个人做到60岁人，你冇瑕疵，冇可能啦。但系你瑕疵系咪导致你系失去你嘅议席或者失去你嘅工作咧？就好重要。咁所以咧。好多时人哋话啊呢、這个又点个点，有个重点就系你搵嗱，而家我哋个聚焦就喺咗嗰5000万嗰度啊。 嗯， 咁我亦都系喺有篇文度我讲过，梁振英连连任个转捩点咧，我可以大胆话俾好多人听， 就 系 UGL 一定系 UGL 嗰单嘢嘅。 嗯， 你有个玄机噶嘛，你无端端点解会炒个人会走呢单嘢出嚟啊？ 嗯， 好多人唔知，即系好多人，你有冇搞错啊？佢查佢，如果你熟悉政府。唔系咁样睇嘅，因为呢个李宝兰咧，即系呢位女士咧，佢系一姐嚟噶嘛， 系啊， 咁当然系所有案都去佢度啦，但系佢系咪大权去到唔查唔开巴佬咧？唔系佢话噶嘛， 好多嘢有个 committee 噶嘛。嗱，如果你熟悉 ICC 有个 committee 噶嘛， 嗯、 但系点解突然间为咗炒佢 系谭慧珠做 committee 嘅？ 好紧要噶，你记住有个 committee 系好重要噶。诶、 嗯， 告唔告啊？都系等于诶、律政司都系噶，佢唔系律政司自己话噶，律政司系有个绝对权啊。律政司系透过一个 committee 去。去 take 即系律政司做呢个责任，冇可能冇佢老板嘅手肯。 系啦，一定有、嗯、有个手，我哋叫手影，一定要手影。好啦，咁我就当时一爆嘅时间咧，咁我就好似 DVD 结局咁啊、 嗯， 有两个结局啦、 嗯。 我就讲过，阿白山系边个俾入去嘅咧？ 系， 即系等于而家我哋成日 up 咧，个重点咧就话将来立法会点行咧？ 嗯， 边个摆阿白山入去嘅咧？嗱，记住啊，白山唔系公务员。 系 入去嘅， 佢系特首问责噶嘛，系 佢委任入去嘅。 系 好啦，咁委任一定系你哋讲咧，一定系特首啦。 嗯， 但系如果好似阿索罗 B 咁，如果你熟悉共产党嘅运作咧，就一定唔会系净系佢阿梁振英可以怼得呢个人入去噶嘛、 嗯。 因为呢个事关重大，因为呢个人咧系有机会翻天覆地嘅。 嗯， 你可以讲得夸张，但系而家事实睇出嚟就系佢一翘埋手坐喺度咧。咁对嗰、那个对好多人系好开心啊，因为你唔掂嗰啲嘢，明白？但我哋头先讲 committee 就话，你要你呢个阿一哥阿一姐攞件事上去 committee 度，先有运作噶嘛。如果一路唔攞嘅，咪冇呢件事咯。 嗯， 好简单啫嘛。咁佢冷处理，佢唔斗，唔使，因为佢唔我所知啊，即系廉政处唔需要向你公众交代噶。因为佢每次嘅答案你好简单听嘅， 我哋唔会 particular 回应一 嘅 case。 系啦，呢、這个咧就系，即系所以咧，所以我觉得咧，我上次讲个转机就喺嗰度，我就好怀疑啊，点解突然间会吹得咁劲咧 ？U G L 单嘢，喂，冇关噶同佢， 嗯， 系嘛？咁佢话佢唔合标啫，但系有人提出嚟啦，嗱，咁啊有个 related 咯，而且都好紧张啦，你见到白云瑞一讲嘢。我认为嗰个转捩点嚟嘅， 唔知你有冇听嗰个风就系、是、阿梁爱诗咧，其实喺七八月嗰时上过京，佢翻到嚟香港之后讲嗰句说话嘅就系、是、咧，要搞清楚，如果嗰个人俾 ICAC 查紧，究竟算唔算？ 我有睇到，我有睇到。嗱嗱呢个咧，亦都系其实咧，就系、是、一个惯常嘅政府嘅运作嚟。我唔系扮代表政府讲嘅，而系一个嗱，即系我咧调查有两种，一种系。系 serious 嘅、 嗯、 ，serious 嘅，即系话会有一个严重嘅后果嘅查出嚟、 嗯 嗯。一种系普通调查，调查之后咧就即系对件事有冇改变嘅啫。嗱、 嗯， 我举一个例子就系、是，阿朱警司，大家点样唔忘记都两年啦吓。阿、朱经纬嘅、那个个案就系、是、正正就系类似咁嘅个案。当时我俾苹果唔好话摆上台啦吓，苹果邀请我批评呢单嘢。我根本已经摆明警察部放佢走噶嘛，你啲咬佢，跟住佢仲引述一啲警察资深警员啊，话唔系啊，如果你刑事调查咧，就会拖好长啊咁。我你哋错晒啊，走错咗方向啊。 嗯， 你刑事调查咧，当佢有刑事调查嘅时候，这个人系唔食得粮噶嘛。 嗯， 你明唔明啊？你要谂清楚一样嘢。所以头先你问我调查咧，就调查两件事啊。如果即刻立案调查佢咧，佢系冇得做，一定冇得做特首嘅。 嗯， 因为咧 就唔使问啦。 喺成个政制或者我当讲高层次嘅政制啊，就算我哋普通公务员里边，一刑事调查咧，就系、是、相等于已经系 suspend 咗你所有嘢。 suspend 咗你，同埋你系怀疑犯啊。 嗯， 你记住，你系怀疑噶，你已经怀疑同呢件事系有关嘅。 你唔系有罪，但系你系怀疑。 系啊，你怀疑可能有罪嘅时候咧。通常一个公务员或者一个我长官嗰个我唔批评啦，因为佢已经去到嗰度。如果个公务员系怀疑有机会系涉入刑事调查之后有结果咧，佢系唔被录用嘅，或者升级啊、 嗯。 我哋以前咧升级都唔得嘅，即系升级都冇得升嘅，即系开波咧就睇到你，喂你查紧嗱，我好简单，我举我自己实际例子，我咧就1987年我就原则上得到港督嘅嗰啲。即系而家嗰啲叫红鸡城，我哋推住咗两个人，咁我咧就因为坏孩子，咁当时咧就罚紧停薪嘅，即系我哋要处罚嘅，好严格嘅处罚就话要停止加薪6个月嘅，因为我当时，咁我个上司咧仲大镬，就头先嗰种，就立案调查，就刑事调查，一拎到上去咧，人哋拧头。 喂，呢啲唔得噶，呢啲咁。咁啊，嗰阵时开始我已经即系知道乜嘢叫调查，乜嘢叫严重性，就系喺嗰度喺嗰阵时听啲长官教我就话啊，调查两种嘅，一种咧就系刑事或者系严重调查，系已经有个个案系牵涉个大个案。另一个调查咧，可能会唔会有呢件事发生？嗱，其实分咗两件事，咁我哋话，一定有件事调查啦，系你讲啦，但系我未必成事噶。如果经过调查之后，喂冇呢样嘢，咁咪唔成事咯。但系唔系话有咗呢件事之后再调查，系两样嘢嚟嘅。 嗯， 好多时系噶，查完之后都冇呢件事，咁调查咁啊。咁所以嗰阵时我哋停职咧都分两种，停职分两种嘅，一种咧就系好严重嘅调查嘅停职，一种系普通嘅调查就唔使停职嘅。咁因为以前 停职嗰啲都悭硬嘢啦。 以前咧又唔系悭硬嘢，以前咧好多人就借喂我普通嘢停咗职，喂唔使翻工钱，有粮出，好似而家七警咁啊，有粮出噶嘛。 嗰七个嘢都几大镬 啊！咁佢大镬嚟噶，好啦。咁个问题就我头先讲嗰啲就话，如果一立案一调查咧，你就已经打咗输数，同埋佢政府亦都打咗输数俾你。 嗯， 各有分别嘅。 嗯， 又要你哋停职啊。嗯，一停职就避免你再加深你嗰、那个。影响嘅调查， 嗯， 好啦，咁我讲翻转头啊，梁振英呢，即系，因为点解讲梁振英咧？我认为梁振英咧，系绝对影响将来嗰个立法会嘅运作，嗰、那个初期嗰、那个表现嘅， 嗯， 因为如果有梁振英嘅日子咧，抗争系继续嘅， 嗯， 啊，如果我哋喺上届睇到咧，点解阿万必咁突然间咁出名啊？阿毛哥咁出名，喂，就是、因为你嗰啲案攞出嚟冚唪，连阿黎医生，梁医生，梁家楼，连佢都因为拉布出咗名，都系要卡住你。咁佢卡住佢，好多法案卡住咧。大家再细心谂下咧，喂，佢先得过噶喎。嗰啲我哋用中国嘅讲法系叫做，我哋嗰啲叫做优化噶，嗰啲系优化个案嚟噶，唔系仲衰系好咗。点解都唔过咧？原来梁振英因素，而家大家睇到啊。因为梁振英有一个坏习惯咧，就系攞啲嘢嚟挡住你呢个法案啊嘛，即系由佢财务嗰度。因为旧年嗰、那个好似有23条啊， 王立新 啊，你中意攞咩嚟挡啊？攞公务员加人工嗰度，拨款， 嗯， 你知当时几多公务员同我讲，拉咩簿啊？拉到搞到我哋冇粮出，嗱，呢个系咁小事，但系如果讲共产党斗争运作，梁振英咪叻咯。佢就识揾呢一点嚟斗争咯，咁简单一点嘅啫。但今年所以今年就正啦，佢唔够胆啦，因为佢知道再玩多剂就唔啱玩噶啦，未必啱噶大佬。不过连佢都反埋噶嘛，到时而家就咧，所以今次投票咧，有部分所谓公务员朋友同我讲咧，佢哋唔投俾建制派，原因就因为佢觉得梁振英唔啱。嗱、这个系 即对建制派嘅惩罚， 系建制派嘅惩罚。咁、所以如果呢一届一开，已经系知道咗梁振英唔会连任咧，我惊系温吞添，会温吞嘅，因为温吞意思就系拉慢个角度嗰个咩，因为到时喺个成个政府啊或者就主席嗰啲会就唔会咁大冲击噶嘛，大家都会 咁 系嘛，咁你会有时啲法案咁啊有啲真系有商有量嘅，或者我唔知边个做特首啦，如果唔系梁振英。你假设譬如曾俊华咁，佢好啲瓜仔嚟噶嘛？呢啲政府出身，知道点样为之啱，点为之唔啱，呢啲好醒目噶嘛。 因为临投票系嘛，嗰日晏昼咧，其实有一位朋友，我就打俾佢拉票啦。你阿叔啊，唔系好熟啦，但系我同佢倾咗好耐，其实讲两三句咧，你知佢唔话俾你听投边个咧，其实都系来来回回嗰两三个人嘅。佢因为佢喺新东啊嘛，咁其实佢唔会考虑所谓泛民候选人。得一个原因嘅啫，佢不满泛民，佢支持梁天琦，咁你支持梁天琦，你支持咗边个？唔系陈文亮仲行噶啦。 系系系。 咁个问题就系话，喂，咁你如果要支持呢啲人，咁你点解唔可以支持万必？点解唔支持长毛？即系当然佢系本身系一个唔中意泛民嘅人啦。咁但系我提醒佢一样嘢，你其实你投票俾梁仲恒代表啲咩嘢咧？你系第一，你系觉得自己系叫做支持紧梁天琦。嘅一个 iconic 嘅 figure 嘅、但系实际上你支持紧啲乜嘢议案，又或者支持紧啲咩咧？你系咪支持佢掟砖咧？梁仲恒冇应承你入去立法会掟砖嘅。第二样嘢就系话，咁你呢四年用啲乜嘢 assess 梁仲恒呢个人咧？佢其实即刻哑咗口，佢唔知我噏乜嘢啊！我话如果你一个立法会议员四年之后可以话俾你听，我 我发表过几多次议案，我辩论咗几多次，讲咗几多个字，究竟我拉布咗几多次，又或者我提咩修订，我投票投咗几多次，正反都好啦。呢啲系啦实质嘅数字嘛。咁但我话俾你听，梁仲恒呢四年分钟会都唔能同你开。 但开唔开会我哋又唔可以太预计啦。但係有一样嘢呢，就係我要讲香港选民嘅可悲。 係呀、啊。 即係我可以答你今晚呢个话题呢，我知道我得罪好多人。可能根本都唔知佢选嚟做乜嘅。 係呀、 啊。点解我话好多人你成日讲台湾呀、啊、咩你要台湾感受呀、啊、 台湾人知嘅。 知嘅。佢知呢个人会做啲咩做咩。佢计好晒呀呢个阿佬又会点呢、這个。佢哋計到曬，佢哋知道佢會一路會點樣做。 嗯、 最重要就係佢知道個理念先。 嗯、 喂，而家頭先你咁講，嗰啲講佢理念佢都唔知啊。佢嗰個人係咩理念咧？佢就唔係建制派。 佢哋知噶，佢十一點啊 ，now 已經訪問梁仲恆啊。佢認為佢梁仲恆今次成功係乜嘢？梁仲恆話自己理念推銷得好啊。你咩理念啫？ 而家最慘咧，我哋跌入一個即係我話選民可悲咧，可悲在邊就係我哋跌入咗一個。假大空啊！ 嗯， 又 嗰啲言語藝術， 又係講翻轉頭咧，就話你唔好聽佢講做乜嘢啊，或者係點樣？你睇佢做過啲乜嘢？調翻轉，陳浩天真係公開我係港獨，但我都批評佢嘅。 嗯， 嗱，我就俾港獨嘅所謂啲後生仔踢咗出局嘅。原本我兩年幾前已經開始點樣，我只編寫，我唔係支持港獨，我分析港獨嘅人嚟嘅、嗯。啊，好啦，到嗰晚啊陶君衡講公投法。 嗯 咁我就遲下，我會發表下我嘅睇法。 嗯， 一定係一個有你講出嚟嘅嘢，識聽嘅就最好啦。識聽識知道嘅啫。點、解我一路批評緊五區公投、全民制憲？我唔係同佢有仇，而係我希望你講出嚟嘅時間，你點樣實行到呢？嗱，你好簡單，一試就試到你啦。你鄭錦滿人一問你，嘅，你直情肉酸到直情 點樣永續基本法？ 好简单， 佢根本就唔捻知， 唔知即系好简单。人哋已经，我唔知系咪捞问佢，人哋抛砖引玉啊！你点样立法嗰个议程里边实行你讲嘅嘢？嗱，已经系暗示咗俾你， 即系书都唔肯问。 屌你咩？即系好多人话，哇！你屌你而家同佢有仇啫？我写十几篇噶啦，十几廿篇。我想提醒啲人，你想睇永续基本法，你想睇全民制，你一定有个根据。我点样全民制？系有呢样嘢， 有个副司长。 系啊，我唔系话假大空、啊 嗯， 我咁都讲得最正确就系黄毓民，但系佢亦都解，佢亦都讲唔到出嚟点样全民制宪啊嘛，因为点解呢即系借少少时间讲关于制宪两个字。 好啊，好啊， 你记住全民制宪前一句咩咧？ 全民、 就是、要推翻， 推翻而家宪法，推翻基本法 先啊嘛。你睇到佢海报，佢、我都话最正宗就黄毓民，但系系一定做唔到嗰个啊嘛。好啦，你呢头推翻旧约，重立。新约啊嘛，咁啊，所以重立新宪啊嘛，咁叫制宪啊嘛，咁后屘啊，阿边个都笑噶，佢话我话佢修宪，我哋应该系修宪嚟噶嘛，你而家讲成套嘢系话俾人听修宪啊嘛，你唔系制宪啊嘛，大佬、人哋有根有据，呢啲即系我香港好鬼阴公，俾班人嗌下咧，你就当系，哇，我哋全民制宪运动，你点样制宪运动咧？系嘛，等于你港独，我都讲啊，你而家系完全唔承认噶。个形啊，形态完全冇、你出嚟讲嗰啲人完全都唔系真正系讲到话俾人听，我点样可以令到香港独立？我到而家都未听到一个。如果你叫我讲，我就讲得好清晰，因为我喺文章我讲过嗰啲事就话，你永远记住，任何嘢你要立新嘅，咁旧点啊？你个旧嘢喺度噶嘛？你一定要废旧嘅，或者踢走旧嘅。咁踢走旧嘅或者废旧嘅，系有好多方法噶，有文有武嘛。等于苏格兰，我想独立，我咪同个英国政府讲咗，然后我自己跟住我自己做公投啦。未必系承认你噶，但系唔系佢唔可以唔承认，但系佢唔会支持你做公投。好啦，我哋唔好理佢知唔知，就个程序就系一定要攞个共识。 你起码票投先啦。 咁啊，全民咧，咁你要解释点样全民啦？全民有两，原来咧，原来世界上全民咧唔系一定系公投嘅。有代议事都得嘅，就类似你啊。而家其实所以咧，我话佢哋讲少咗，或者系讲咗我哋冇听过。原来陈文讲先最啱啊，后屘。不过佢话你问得太迟，就系、是、最收尾嗰个就叫全民。你选咗我入去咧，但系你都唔系，你得五席啫嘛。人哋嗰啲代全民嘅意思就话、是，我喺代议事里边，即系譬如台湾，而家点样叫全民咧？只要民进党讲嘅嘢就全民啦，因为佢有69席，又加时代力量5席，就73席，即系阿 Lan 咁长啊。 咁佢咁啊票数喺手咧，佢已经 over 三分二，即系话咧佢已经代表全民噶啦、嗯。你哋冇得拗，全民制宪喺佢哋就系全民制宪啦。咁你连呢啲嘢你唔解释俾人听，个个喂一嚿饭，即系我而家就讲翻转头就系话，你要批评啲议员将来就嗱，我着过即系简单讲就，譬如杨岳桥，你睇过佢讲嘅嘢点样？喂，你可能话佢和稀泥，话佢某个议案。咁你都知道佢方向會去到邊？ 我知道嚟緊四年佢會做乜啦、 啊？你會做乜啦、啊？因為你可能咧係某個程度你會出甩流啊，毛孟靜我就知道你啊，你係專打乜嘢？專打咩？你真係有打過，有就做過。就算你黃毓民選中咗，我都認為你會係全民制，因為你提過啊嘛、嗯。 合理合理。 但係當時你嗰、那個，但係當時你知係你個環境唔到你咁做。我、啊、問題就係話我哋唔係睇小嗰啲游蕙禎啊梁仲，我冇睇小佢，但係。到目前我哋睇到咁多个当选嘅咁多个啊，我用返我哋而家嘅名字叫非建制，咁、 嗯、 多个 係清正嘅，你唔撚知做乜嘢， 係佢两个你冇辦法，你令到，因为上次区选我已经有人问我，因为我又厚道啲啦、 啊、 即係我又阿叔嚟嘅、 啊、 我又唔想我立乱去批评啊呢个咩共产党钱啊，我唔讲呢啲嘢嘅，我从来我都唔讲呢，因为我觉得讲呢啲係好伤害嘅，大家你除非你 知道，因为大家都冇办法证明对方啱。 系啦，但系你睇迹象咧，已开始露咗啲尾巴出嚟。你咪喺啲尾巴度讲出嚟，睇下你有冇话说服你自己咯。 嗯， 好啦，而咁多个，而家所六个新人啦、嗯，其他旧嘅你睇到啦，佢做过咩就得唔得啦？咁好啦，呢六个系咪六个？系六个。梁仲恒、游慧晶、刘小丽、 朱凯迪、 罗冠聪， 嗯， 仲有一个，大家记留咗。就建築界嗰、那個啊，嗰、那個唔 係， 嗰個都要好啦，嗰、啊那個唔好理佢。好啦，咁呢五個人， 嗯、 你翻查歷史啊，朱凱廸我講得出，佢反高鐵到後期個舉動咁樣，佢除非係變嘅啫，佢唔變佢一定係咁樣衝住去噶嘛。好，阿小麗佢喺戰王嘅時間開課室喺講嘢，我哋有聽過，佢有一班。佢有个政策，就算你唔好理佢乱好，系我知好多人嗌佢做咩小丽老母啊、小丽婆啊之类，又话佢咩全民退保啊之类，你唔好理佢，起码佢有提出个政策会， 佢仲 要 正路先， 会摆上去议会嚟讨论啊。 嗯， 你唔好理佢，即系等于上次啊黄毓民五区sorry 嗰个全民制，你摆明系冇人支持你，但系你要摆上去啊嘛。 嗯， 咁你系有个方向俾人睇到。再讲到罗冠聪。系较为，我有少少质疑就系，因为我真系担心佢系 ， 但唔系年纪，我系担心佢，即系佢个概念啊，佢话将社区嘅概念就摆喺议会嗰度，嗱，咁咧问题就系要中间咧 六个仲有郑松泰， 系啦， 嗯， 好啦，郑松泰，咁、 嗯、 好啦，咁我质疑佢啫，但系我睇到佢背后人一定唔少人嘅，我大胆讲。 系 呢僆仔背后一定唔少人，如果唔系佢， 你睇佢竞选团队都成百人啦。 系啊，因为我又好私心嘅，我系撑康文仔嘅，系人知嘅、嗯。好啦，咁我就质疑之中，但系佢起码佢有一个，佢曾经喺雨伞革命、咪雨伞运动做过嘢，佢可能系需要有啲嘢未做到，系可能真系俾佢谂到啲嘢要摆入议会嘅。OK， 我信你有， 起码佢哋系认同个议会工作啊， 议会工作系、嗯、即系知道有个议会存在啦、嗯。啊，知道我有，你好简单啫嘛。你就睇呢一次，即系我唔系话批评咩，即系讲郑松泰。我同你讲啊，郑松泰一定系泛民，我可以大胆而家落咗喺印喺度啊！ 我大概意思就系、是、我大概意思系乜嘢？郑松泰未来嘅路线就只有一条路线，就系、是、慢必嘅路线。 梗系啦，你唔好呃我啦，大佬，我哋做咗几十年人，一睇就知你想点啦。佢几时露底咧？就喺机场，我话俾你听 系。 冇人睇到佢嗰日点样推开啲人，叫唔好嘈、嗯、啊，冇咩影响。呢啲咪泛民咯？点解唔系泛民啫，大佬？唔好呃我，喂，唔止一次睇到佢噶我。不过我咧就因为佢系我对，即、就、系、是、我用敌对派系，我唔会去吹捧佢。因为点解咧？大家闹得咁犀利，要我赞一句咧，我俾人闹埋。 唔系好简单嘅啫，因为我喺食饭嘅时候，我同我朋友讲。 啊 郑松泰而家搵几多钱一个月？咁我朋友同佢讲呢啲咁嘅 associate 嘅 professor 咁两三万 啦，四皮到啦，三四皮。 突然之间有份九皮几嘅工俾佢，廿几万俾佢使。 系啊， 黄杨大人唔够理佢。我问你，郑松泰你条路系得一条路，你就系管住自己嘅议席，你点样管捻住自己嘅议席啊？我冇做泛民咪得咯？ 你梗系啦，你我讲你听啊，点解啊黄杨达搞议员公民？好似搞得咁辛苦成，佢冇议席㗎嘛。 係啦。 你冇议席你咪真金办，即係我哋唱衰佢啦。你搵金主 啊揾啊！而家據聞黃毓民一句俾10万佢，我真係老實講，我真係唔好信啊！ 切柒都唔信啊！ 屌你！你有乜可能啊，大佬？冇 咁撚貪錢嘅，一句俾十皮佢。 我同你講啊，即係如果你再了解佢呢個人咧，冇可能啦。 係， 除咗嗰十皮咧，就唔係佢俾， 有人幫佢俾。係啦， 好啦，我哋又唔好講呢啲，真係私怨啦。嗱，我睇到就係話鄭松泰會行條咩路咧？因為佢假假地都係學者。 嗯， 你唔好理佢，真博士假博士。 嗯， 喂，佢係博士級。 嗯， 第一佢因为有一个学者嘅风范喺度先， 嗯， 最少，因为你要 理性啦，最主要 你记住，你记住，喺选举学问咧，冇人选一届嘅， 嗯 ，Raymond 有冇留意啊？ 嗯， 冇人选一届嘅，一定系选两届嘅， 系， 我为下届铺路，我下届 最多输嘅啫， 最多输，但系我一定为下届铺路， 嗯， 好啦，你为下届铺路，你一定要有个路线， 系， 我睇我亲眼睇过好多个，即系我以万必做例子就系啦。但系佢最惨嘅中间嘅冲击，系咪导致佢冇议席咧？系另外一件事。 嗯。 咁所以我大胆讲，可能佢可能驳我啊，诶唔系啊，唔系咁样噶。你睇得到个人嘅举动，睇到佢运作嘅组织。你再睇一样嘢，我俾你哋大家睇啊。呢次签联署支持朱海地， 嗯， 冇边两个份啊？ 我冇睇边两个。 咪就系清正两个唔签咯，喂郑松泰都签，喂谴责暴力，喂呢啲咪泛民咯，但系我哋唔用泛民啦吓，将来好似陶杰话，但可能叫咩文本啊，咩本文咩本文之类，我哋唔好理佢，将来系我听阿杰哥讲咧啱嘅，我哋应该用第二个策略，唔出奇，唔好再用泛民，但系我认为泛民都冇错嘅，冇坏嘅，系只系俾你嗰班本土派唱坏嘅啫， 系， 其实泛民系一个好正宗嘅叫法嚟嘅。我唔觉得咩回事。如果我睇到咁嘅动向呢，如果你郑松泰，除非我真係睇错啦，我老实讲，即係我即係就係攞返个本行，我捞间房几十年，好人坏人一定走唔到㗎。你咩举动，你有几叻，你想做咩，最惨一样，我唔系批评佢，你唔叻㗎嘛。但你记住，一个人唔叻呢就要补。 嗯。 等于我哋黑衣仔出身，我哋小学毕业即系考帮办，你咪要补咯？点样补？点样追个水准咧？喂，你唔好忘记，你而家走出嚟再呱呱嘈，追唔到个水准噶嘛？你会，你唔同清正真系个党，人哋我唔知佢咩规模啦。但系你而家你打开个牌头，你记住， 清正有钱啦、 啊。而家差唔多佢踢得你噶咯。嗱，你听黄仁达睇讲嘢，喂，要话共产党灌票俾你，注意嗰啲说话唔应该讲，都讲埋出嚟。好啦，咁好容易咧，你已经唔可以兼顾而全。 嗯， 你呢个议席，因为你要打嘅嘢系好多，将会好啦。最个重点就系、是，我睇得出你系会联合其他所谓议员去做某啲嘢、嗯。你有冇记？即系或者我太细节啦。你有冇留意到一路口口声声话寻求其他政党一齐，就 系 佢嚟噶，大佬。 仲要寻求翻建制派 合作。你明唔明啊？系啦，你明白佢个道，佢个人嘅态度就系话。我哋叫做乱口，呢啲都仲系乱口， 嗯、 都未系承继到佢祖师爷黄毓民嗰啲所谓巧妙手法，佢仲系一个好乱口嘅人，我觉得吓，我唔知佢，我亦都唔好研究佢以前点样嘅，因为我相信我做热狗一定早过佢，系嘛？ 佢唔认自己系热狗嘅， 唔系你唔系唔到你，咁你叶公民啊嘛，咁你叶公民好啦，咁而家问嗱，即系我点解咁肯定佢系一定系？就佢系会走一个稍微激少少嘅泛民路啫，你讲得啱，你讲得啱，万必呢、這个万必而齐，一定系嘅，因为点解咧？你要寻求下一届选，咁你下届选啲票点嚟咧？ 你有一个好 solid 嘅议会工作先得啦。 梗系啦，你要首先你点样箍翻住啲乜？ 系 一定要做噶嘛呢、這个工作，你全世界都要做呢个动作噶，你唔箍住， 即系热狗唔命多食，你有捻咁多票 好啦，大家我同你都叫做我唔拉落水，即系譬如我哋做人力支持者，我哋睇得出噶嘛。一选完之后，屌树倒胡椒散。当时3000几，我真系准确数字我唔敢讲，但系当时我哋几千人义工，点解突然变到即系讲个是非，有啲咩永不录用咁啊？哇，诸多好多嘢出现。 你想开集讲呢个咩？ 咪即系就唔系，即系我意思啊，即系变咗个情形咧，出现咗就 话， 就系话你冇去箍住，因为事实上箍嗰个人咧落选啊嘛。你想沽嘅，你落选冇得沽噶。嗱， 成个例子喺度噶。 罗杨达落选咗四年，咪一样箍到。 唔系佢唔同，佢系用个佢真系组织性去箍。你记住，佢真系当咗工作，佢真系当咗成份嘢去箍。 咁人哋咪做到嘢咯。 系咯，咁啊头先我一开头 系咯， 总之我咪赞就 是，所以咪赞佢。 系啊，事不与我啫嘛，系咪先？问题就系话，你而家郑松泰可能系优质罗杨达嚟噶，唔出奇。但你话系咪真系冲啊掟咧？呢啲会可以大胆话咧，我肯定佢会 形式上。 形式上或者霸主席台嘅事，嗱你记住，嗱我又 我都觉得佢唔会走数。 好啦，我又不如咁啦，我又再我唔知够钟啦，我 你讲得 好啦，我再简单啲讲就系点解我咁中意挑个黄毓民嘅出嚟讲咧？ 嗯， 呢啲大佬咧有度唔好咧就系你唔知道嗰样嘢啱唔啱做，系唔系做，你就嗌咗出嚟先。譬如举个例，哇要日日好似打噶啦咁，我就提醒佢。你打人要找数噶，你个豁免权唔系豁免刑事啊！你记住，好多人，我唔系认自己好熟咩意外，点解台湾同香唔系？可能佢黄毓民讲台湾嗰套啊， 嗯， 因为台湾真系唔准警察去嘅，冇噶冇唔准有噶唔准，即系打到流血先打到流血，然后由嗰个所谓院长立法院长 call 警察或者 call 救伤车带出去噶，真系打到乱晒龙噶，要打佢又可以打到乱晒龙都得噶，因为佢系完全豁免嘅嗰度，香港唔系啊嘛，香港系有豁免。唔系豁免刑事，点解顶杯要告你黄毓民？点解？如果喺台湾，一定唔使告，你有豁免权噶嘛？你系豁免，屌我掟个杯咪掟你咪掟你咯，我掟伤你我咪有事咯，我掟冇掟到佢啊，大佬， 嗯， 系咪啊？咁、个分别咪咯？咁你仲系人咩扫脚啊咩嗰啲？唔好讲呢啲，大佬，咁咪唔可能发生。仲有，我系去过好多议会，包括日本议会，我周围睇过， 嗯， 香港议会好特别嘅，啲可唔可以企翻保安咧？我就第一次见。我真系第一次，真系开眼界。嗱，你大家你唔信，即系点解咧？记住，我哋要个国会系一个好高嘅地位， 嗰系最高啊，国家权力机关嚟噶嘛， 最高权力机关噶啦，佢立法噶嘛，佢、即系完全系一不受干扰，系即系 同埋民意代表你咁样嘅关系。 咁你真系台湾连保安都冇噶， 嗯， 都系试过一次嗰、那个掟咗，我记得最近一次，两凳咁怼住嗰个嗰个系。不分区嗰啲叫分区立委、民进党，我喺度怼住，都唔报警，撞到肿咗只手，肿咗啊，都冇得报警。即个意思唔系话你可以乱咁打，而系嘅如果豁免唔系咁解。 嗯， 我提醒，我喺文章提醒过好多次，我话黄生，你唔好㧬啲细路去死啦。嗰啲僆仔唔识噶，唔知，记住，唔好话点解我一路讲打人就要找数。 嗯， 我头先都讲。仲有你搵人打人要俾钱，你俾唔俾你钱？仲要嗰条友唔好督你灰， 呢样难啊！ 你明唔明啊？喂，我今年我架车啊，我整车啊，我谷气到不得了，唔记得几万银。我啲老友话未见过你咁好火。 嗯。 咁如果我为咗三两万打咗佢一镬，第一我冇咗嗰三两万，我仲要攞多三两万，仲要打嗰个唔督你灰。你吴生叫我打佢咁，屌佢大镬！你记住、啊。香港刑事法好得意喎，打个唔好咁大罪喎，你主谋杀，所以我头先讲话，如果要共产党或者刑事拉你三个占中三子，系最重要你三个嘛？你叫人打个，记住买凶嗰一定要死嘅，杀人嗰未必要死啊，杀人可能误杀啊，但你买凶嗰一定要谋杀嘅，就咁、是、啊，系我话。 咁啊，好多谢 Eddie Sir 今日嘅嘉宾啦。咁你都知道啦，呢啲环境就即系非常之适合，即系认真啲嘅讨论。 系噶，系噶，即系 多啲上嚟啦。 希望啦，希望啦，因为我哋啲唔系人才，好多好多观众、听众，真嘅，我收过好多批评，屌你都唔系嗰样嘢，你讲乜鬼啊？你都唔识讲嘅咁。咁我希望训练下自己啊。 虽然我系训练自己，今年今集好听嘅，俾多啲 like 啊！我哋学 like 本位咁。 好多谢，多谢。 好，咁今日时间咁多，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